下去，第一棒稳定的表现，三连败的领先破案例，恭喜兄弟当家蔡志先锋，三连胜，九号王威成。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暌违许久，终于又回到了我们的中职球员介绍。今天要来介绍的球员是被周思齐和多位职棒前辈肯定实力，暌违1226天敲出生涯首轰，曾经靠着快腿跑出近十年都没出现过的44支盗垒，在国际赛上表现威猛，拿下世界最强三垒手的男人王威成。在影片开始之前，先提醒大家，如果影片当中有一些用词不中立的部分，纯属影片的效果，就请大家别介意，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听我介绍就可以咯。那我们就开始吧。王威成，身高183公分，体重75公斤，出生于1991年7月3日的台北市，为花莲王家的一份子。爸爸就是中华职棒第一任的打击王王光辉，有个非常厉害的爸爸的庇护之下，想必会过得很幸福的棒球人生吧。错。从小顶着光辉二世光环长大的王威成，棒球之路走得并不轻松。威成爸在威成小时候买了手套和球棒给威成，没想到王威成越玩越有兴趣，国小进入了福林国小就读。在国小打球的时期，自己的爸爸也还在职棒舞台中，而且还是被大家称为万人迷的王光辉。因此小时候的王威成打球压力并不小，但是这份压力也帮助自己快速的成长。高中进入了棒球强权古堡加商，高中期间参加了许多联赛磨练自己，曾经在台湾杯拿下最佳内野手的奖项。高中毕业后顺利考上了辅仁大学。大二那一年，威成爸爸刚好也是自己学校助理教练，与爸爸一同前往了新竹球场比赛。原本王威成担任先发第三棒的角色，但是因为两位教练提出的名单不同，导致自己担任第三棒打完安打时被对面教练抗议，最后又在第四棒时被叫回去重打。但是厉害的是，两次王威成都打出二垒安打送回队友。不过这天也发生了改变王威成一生的一件事情。原本备受瞩目的王威成在滑垒的过程中受伤，原本威成爸爸认为只是单纯的扭伤，但却是更严重的伤害，让王威成一年内都没办法继续打棒球。不过威成爸爸也告诉王威成，棒球之路并不是只有这短短的一年，未来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王威成也在爸爸鼓励之下完成了复健，最后回到了自己心爱的棒球场上。但是因为一年多没有打棒球的关系，王威成在大学毕业后没有急着投入中华职棒选秀会，而是先去国训中心打球。在国训中心当兵时，王威成再度遇到自己的爸爸。从棒球中再度重生的王威成，就像是个不会打球的人一样，重新向威成爸学习了如何打棒球以及何谓棒球。在国训期间，威成摆脱了过去滑垒的阴影，在即将退伍时接触了几位业余棒球队的教练。而威成爸爸也因为看过各种职棒的痛苦与开心的一面，因此担心自己的儿子吃到苦头，便告诉威成不要像自己一样去打职业棒球，去业余棒球当公务人员就好。但是王威成想要看爸爸看过的世界，并与爸爸讨论后执意的投入了2015年中华职棒所举办的选秀会中。但是职棒舞台总是残酷的，因为受伤使得王威成在大学期间没有打响自己名号的机会，因此在前七轮当中都没有球队喊出王威成的名字，一直到第十轮、第十一轮、第十二轮都还是没有。最后中信兄弟在第十三轮的时候选中了王威成，当然舆论这时候也跟着纷纷接踵而来，他到底凭什么啊？一定是因为他爸的关系才能够被选中，死把死官说啊！哈，网络上的竹林七贤的各种话语都在酸王威成的选秀地位，而实现梦想的威成最后也以30万的签约金披上了黄袍。进入职业世界后，王威成在2016年的4月26日完成了义军的初亮相，但是两个打席中没有敲出安打，到了生涯第二场出赛就缴出生涯首次的安打。这支安打也让王威成成为了中华职棒史上第八位首次安打就是三垒安打的球员，而且居然还是在新竹球场打的。至于这个王威成跟新竹球场爱恨交织的故事，我们会留在下一集为大家解说。好啦，拉回正题了。尽管敲出三垒安打开启了自己的棒球之路， 但是他这一年仅仅在一军留下这一支安打，而二军则是留下.356/.409/.468打击三围，外加上两发全垒打的表现。时间快转到2017年，开季王威成从二军开始出发，在二军当中，王威成缴出非常稳定的表现，初赛38场缴出.351/.407/.333三围表现，多场比赛缴出猛打上的成绩。最后，王威成的努力也被所有人都看到了。2017年中，中信兄弟内野阵容大换血的情形下，威成刚好等到机会被拉上了一军。升上一军后，王威成适应的很快速，缴出单场5打席、3打数、2安打、6打点的表现，六分的打点也追平当时兄弟队史本土球员单场最多打点的记录。上任总教练史奈德也相当满意王威成的表现，因此将原先有机会扛下季后赛三垒大关的许基宏换成了王威成。虽然王威成在挑战赛上只有缴出.188打击率，但是到了总冠军赛上却缴出不一样的表现。.312打击率，外加上一次的盗垒成功与一分打点。时间快转到2018年，开季王威成首度挤进了26人名单中。开幕赛担任先发三垒手出赛的王威成就缴出3安猛打上的表现。这年王威成只缺席了2场的比赛，在兄弟大换血一蹶不振的情况下，威成却缴出稳定的.335/.391/.387的三围表现。.335的打击率在出赛超过80场的球员当中排名第9名。同时开始展现出自己的快腿实力，跑出联盟已经10年没有出现的44次盗垒成功，拿下了盗垒王的威成，可惜在安打王的角逐上以一支安打之差落败给了陈杰宪。2、3垒都能守的威成也缴出漂亮的守备表现，靠着逾越式飞扑拿下了年度美击奖。季赛结束后参加了中日对抗赛，在对抗赛上与捕手金手套甲斐拓也一起上演了你争我夺的戏码，可惜在跑到二垒前几步就被触杀出局，但是这一道也在职棒的历史上留下了一笔。时间快转到2019年，也许是因为春训调整过慢，或是经常反方向攻击被针对性布阵，威成在开季的时候表现落寞，在守备与打击上迟迟无法开张，到了五月中以前打击率都维持在.250以下，三月和四月的打击率甚至只有.192/.197，守备方面也发生打者打出去却跑往球的反方向的守备失误，让质疑的声浪再度围绕着威成打转，像是他为什么还可以留在一军啊，48是因为官说才可以留在一军啊。过大的压力让威成敲出安打拿下 MVP 发表感言的时候一度哽咽，比王威成还要心急的威成爸也常常与威成传讯息谈心。随着时间的过去，威成的打击率也慢慢回到了30%以上，还缴出连续27场比赛都有安打的表现。因为过于厉害，让记者不禁想问他到底是如何调整的，王威成也只有说那是秘密。威成与威成爸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啊？我也想学。居然厉害到可以让王威成睽违1226天敲出生涯首轰。当天兄弟落后11分，却展现出不服输的精神，靠着威成与詹子贤的回声全垒打连线逆转战局。威成单场5打数、3安、4打点，表现惊人。王威成的状况持续回稳，在明星赛上的5项战绩大赛中的击落板子大赛击落7块板子，与林祖杰并列第一。兄弟在季赛结束后，也以下半季冠军之姿杀进了总冠军赛。总冠军赛上，王威成虽然表现优异，缴出.429的打击率，化身成为祭典男，甚至在台湾大赛敲出了生涯第一支的台湾大赛首轰，同时也是该年台湾大赛第一支全垒打。但是让王威成印象深刻，却不单单只是这发全垒打，还有打出2垒安打却漏踩一垒垒包的事件。当初在场看到这个判决的我，眼泪都差点要掉下来了。台湾大赛结束后，一如往常的中信兄弟再度与冠军擦身而过。但是王威成一举拿下了金手套，与靠着27次的盗垒成功拿下盗垒王。结束台湾的季赛后，王威成入选成为中华代表队代表台湾出席了12强。当时被大家质疑为何可以入选的他，却在12强上缴出震惊世界的表现。在与委内瑞拉比赛中，开场就敲出安打，7局上更敲出安打，送回垒包上的跑者打下保险分。王威成不仅在打击上有所发挥，在对决日本的时候也同时缴出美如画的守备。在复赛上对上了阵中拥有雷埃斯的墨西哥队，虽然王威成没有敲出安打上垒，但是却被先发的雷埃斯誉为最难缠的第一棒。对上澳洲队表现也不逊色，单场2安打带领中华队击败澳洲。12强的比赛结束后，王威成总计敲出7支安打，成为中华队阵中的安打王。 同时被世界肯定获选成为12强最佳三垒手。成为世界最强三垒手的王威成，在赛后也有球迷开启了威成道歉大会。在世界级的比赛上，王威成再度向全世界与全台湾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时间快转到2020年，拿下12强最佳三垒手的王威成实力更上一层楼。开季不到一个月，就打出生涯第二支全垒打，打下单场 MVP， 甚至缴出6打数4安1全垒打的成绩，与完全打击擦身而过。不过与去年不同的是，这年王威成的盗垒表现就少了许多。我还记得那时候有球迷在说，现在王威成已经转型成为长打型打者了，都已经快要忘记怎么盗垒了。威成这年手感火烫，以出赛28场就击出50支安打，缔造单季最快50安的威成障碍。从小王威成看着他口中的恰恰叔叔长大，当然也想要模仿恰哥在2013年的经典赛上的钢铁人式挡球，但是王威成却不小心用到下半身挡球，让王光辉都担心了一下威成二世。不过赛后王威成经过检查后没有任何问题，也让全部的球迷都松了一口气。王威成在历经国际赛后表现更为成熟，缴出3.39、3.86、4.33的三维表现，外加上4轰17盗与47分打点的成绩，就算是在身体有些疲劳的状态下，王威成还是愿意为了球队牺牲，让王威成完成了生涯首次全勤出赛纪录。总冠军赛上，王威成第一场比赛就缴出4打数3安打的亮眼表现，在 G3 还在9局上半靠着场地的二垒安打打下胜利打点，帮助中信兄弟夺下该场比赛的胜利。整个系列赛王威成表现出色，缴出3.45的打击率，扮演相当称职的火车头。只可惜最后中信兄弟一如往常的再度无缘冠军奖杯。季赛结束后，威成包办了年度最佳三垒手奖和三垒金手套奖，无疑是该年台湾的最佳三垒手。有了多种奖项肯定的王威成，想必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当初的选秀顺位也不再是限制他的锁链，现在的他已经成为目前台湾最强的三垒手。未来这位获得世界肯定的球员，还会为自己生涯写下哪些传奇的篇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王威成的介绍。他的故事告诉了我们，选秀顺位并不是一切，重点是你愿不愿意摆脱他。如果你愿意，就能够向全世界证明自己。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希望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我是阿杜，我们下次见，拜拜。